7月3号星期一的骚动音乐。 嗨，提大家啦今日我哋6点将会有呢个音乐桑拿嘅环节嘅。 今日同大家介绍一个音乐类型呢，佢都有都係旧少少，即係过咗最辉煌嘅时候啦。咁但係呢，佢又都仍然有一啲忠实嘅音乐制作人会继续做呢类音乐，亦都每逢去到夏天嘅时候，我自己都会諗返起，然后都会攞返一啲旧嘅歌出嚟听啦，同时都会睇有冇啲新嘅作品。哦，原来喺2023年仲有音乐制作人做緊呢一类嘅音乐嘅。咁呢一种呢就叫做 Tropical House， 咁就係 House 嘅一个子分类啦。咁其实你话佢出现嘅年期都10年前係啦，即係都已经都老㗎啦。 2014-2015年左右 就最 辉 煌 嘅时候。 係最早期出现可能2013已经有啦。 Okay， 究竟係咩嚟嘅呢？啱啱可以听，啱啱6点就会听多少少啦。虽然其实从个字面解你已经知道係咩嚟啦，同埋早一两个星期喺EDM Friday Mix 嘅时候，其实都揀咗一啲作品又轻轻讲过。咁都有啲听众话哦，都想再听多啲，或者想了解多啲，其实点样为止 Tropical House， 咁就啊，不如啱啦呢啲时候。虽然今日 好啱夏天㗎， 虽然今日落雨， 落雨都有落雨嘅啱气氛啊， 系 热带雨林咁啊嘛。 系你而家集中咗雨林嗰位， 都热带嘅，就系热带雨林咁啊。 系啊，热带地方嘅嗰种夏日气息，咁一啱6点会听得到啦。 系咁啊，转头6:30嘅奔神 Monday Blues 亦都会迎接住承接住呢一个夏日嘅气息咧，为大家即系悄悄地咁样带嚟一个好有气氛嘅星期一嘅。 系啦，咁我上个礼拜咪有讲过下即系 intern 呢样嘢嘅。 系 有啲朋友又咁啱唔知得闲又听开啦，跟住就喺 WhatsApp group 度，我有听你嗰集，咁样喺度讲啦。 系 咁但系咧， 死啦！我唔记得自己讲嘅， 我都唔好记得我哋。 啊，我记得啦，我记得。 我哋做过啲咩嘅？ 系我讲翻自己第一份嘅 internship 嘅工作。 咁因为都真系去翻呢一啲实习生嘅月份啦，咁公司嘅实习生都出现，都隔咗一段时间，因为之前疫情嗰样嘢，可能唔同嘅公司，大家嗰个政策都有改变啦。 冇错。 咁但系啲 friend 即系一路大家喺度分享，哇，喺好公司咧都申请咗啊，咁样咧， 系 你会感觉到系咩咧？就好似一班打工仔俾呢个职场折磨咗一段岁月嘅时候，去到每年嘅夏天，就好似回复青春。有嗰種感覺， 有一股春天嘅氣息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就係咁啊 ！Tropical 喎 ，Tropical 係 啦，即係每年夏天有一啲嘅 internship 嘅年輕朋友嚟到嘅時候，就好似為呢個 office 咧嗰個冷氣好凍，但係都帶嚟一股嘅暖風咁樣， 係 非常之開心嘅。係因為最主要係本身人少少啊，咁做嘢就有啲辛苦，咁你開始多翻啲人就舒服， 同埋你有啲新嘅面口你可以見下，你當好似識新朋友咁咯，即係你公司梗局都係上司下屬同輩，即係嗰班噶啦，大家都係做嘢噶啦。咁但係去到一啲實習生嘅季節咧，就好似有啲年輕嘅新血，你又可以。即叫做你有閒情日子，你咪了解一下而家啲僆仔諗緊咩咯， 係 啦。咁但係咁啊，當然即係其實分咗兩派嘅，喺我嘅群組嗰度。 OK， 有一派咧就係頭先嗰種，哇，朝氣勃勃啦， 開心 啦、 啊， 係啦、 啊， 每年最有氣氛就係呢段時候啦，成間公司 識喺後生仔、後生女咁啊。 你唔使特登將個次序係後生仔先後生女。 我唔知你可能女仔 friend 多定男仔 friend 多嘛。 我通常講啲都係男仔 friend。 OK， 係啦。咁一派就係好熱切期待啦。咁另一派咧就係極度討厭啦。係。咁嗰個分 別極度討厭係點解？ 好簡單嘅咋，因為開心嗰派就係因為呢一啲實習生咧，同佢哋係喺工作範疇上冇直接嘅來往。 哦， 但係比較討厭嘅一派咧，就係工作上面有直接來往。 都 係 嘅， 係啦，即係有一 即係可能要帶佢入嚟呢間公司教佢啲運作咁係嘛？ 係啦，跟住咧，因為有一啲真係佢嗰個喺工作架構上面佢嘅職位高少少，咁可能佢會需要負責就係處理我每一年嘅實習生，即係可能介紹公司嘅架構之後咧，安排啲工作俾佢，或者甚至乎作為一個supervisor， 即係我唔知中文譯唔到， 即係都係一個嚟到呢間公司，即係引領住佢一個上司咁啦。 係啦，因為 supervisor 嘅角色就係你要好似定期就要睇下佢嘅狀況啊，安排啲嘢俾佢，可能又要我唔知啊。之後佢話可能要寫翻啲 report 報翻，今年嘅實習生究竟佢哋嘅點樣啊？有邊啲有潛力，可能之後佢哋畢業嘅可以請翻翻嚟。咁呢個係實習生計劃嘅初衷啦，我覺得係即係雙向嘅，由實習生嘅角度。 或者公司嘅角度，就大家初次见面试下两个月到，系啦，睇啱唔啱咁啊，可能喺个市场物色一啲有潜力将来嘅新血咁样毕业，哇，可以请佢啦，咁呢个系最理想啦，咁所以咧，当系要负责带住呢一啲新人嘅 friend 咧，就会觉得呕血同埋痛苦噶啦， 因为好钳嘅有啲， 先撇除对象钳唔钳，你净系工作范畴无端多样啊。 咁啊 嗱，系啦，即系我当譬如以你为例啦，即系你平时已经又要开麦啦，又要做访问，嗰啲正常嘅 duty 已经有啦，跟住幕后又要做好多嘢啊，处理唔同嘅 project， 跟住而家你仲要即系照顾多一啲人嘅时候，咁你嘅工作范畴系突然之间多咗一样嘢噶嘛？ 系 你嗰个假设一个好中性啦，好定唔好都你系多咗嘢做，就 系 多咗嘢做。 即系你突然好似变咗半个老师咁样，你要教一啲可能佢对呢个行业真系嗰个概念唔系好熟悉。你要由零开始讲起，或者可能有好多一啲即系个可能每一间公司上面做嘢嘅 system 啊，个 logistic 都唔同噶嘛。咁你又要好似由零开始教起，系需要花费啲时间，咁然后佢先可以真真正正叫做动工帮到啲手咁咯。但我觉得最惨系一样嘢，最惨就系你知道你教完佢学识咗做。两个月之后佢就会同你讲拜拜。 呢、这个亦都系啦，跟住佢哋就系会有呢个讨论咯，就系、是、我都唔知道教佢乜嘢好啊， 教几多好咧咁。 系啦，首先好似你咁讲，呢、这个系第一啦，喺公司嘅利益角度，我教完呢个人之后，我投资咗啲时间、心血，咁究竟将来佢会唔会啊服侍翻本公司？你系真系唔知道啦。咁但系咁冇嘅，咁呢个就好个人啦，即系睇下你系有几。我唔知啊，即系好性格啦。我有时会觉得系 吓，你值唔值得佢留喺度咯？ 系啊，或者你嗰个本身出发点你系想点啦？咁但系佢话第二样嘢就系、是、好啦，亦都有撇除呢一啲咁样公司长远利益啦。咁你净系安排工作，你都唔知道分啲咩俾佢做。 系噶， 你平时手上嘅 project 咁有啲比较真系要 复杂程度高啲 嘅，系啦。譬如我 friend 系做sales and marketing 嗰啲、 okay. 即系可能你要对客，你唔会俾佢去， 哇， 你冇可能啦， 好危险啊， 冇可能啦， 你冇得交代噶嘛， 系啦。咁跟住之后啲嘢翻咗嚟嘅时候，咁佢要跟进 follow up， 你又系咪俾佢 follow up 咧？但系佢未试过噶，咁所以佢只能够就系可能冇话你如果再分配佢有啲 event 就好啲，你叫佢帮手去执头执尾，系啦，你可以了解到原来一个 event 嘅运作大概系点，你只能够初步咧俾咗一啲好即 系 好基本同埋湿碎嘅工作去做嘅、即系系嗰啲我哋俗称大学嘅时候 OKM 搞啲嗰啲所谓庇护啊、即系嘅工作咁样，即系做啲假设有 VIP 嚟，你要分啲名牌咁样， 你就负责分啦， 你就俾佢负责系啦，你 check 下个 list。然后整啲名牌入落个牌度咁嗰啲咯， 对下啲嘉宾名单啊，对下啲座位表啊嗰啲啦， 系啦，一啲经验尚浅都能够处理到嘅工作类型。咁佢又觉得啊，你唯有俾呢啲佢做咯。咁但系我呢个朋友佢又个人又比较好心地嘅，咁佢又觉得人哋实习用两个月，净系俾呢啲咁嘅手班眼见功夫佢做。佢做完兩個月之後，佢冇任何得著，就 好似冇成功感咁。 係啦，唔係有冇成功感嘅其次就係佢好似對呢個行業嘅了解有冇多咗咧？又冇喎，好似淨係廉價勞工咁咯。即係佢因為佢自己其實大家都過嚟唔會知噶嘛。當然如果你翻個 intern， 你都知道嚇入到去冇咩做，執頭準備你做完兩個月嚇做乜嘢，你又唔會對個行業產生興趣嘅。突然之間 係嘅，有時慘嗰啲咧，直頭咧真係冇嘢做起上嚟，可能。叫佢幫手碎下紙啊，叫佢幫手釘下啲文件啊，即係咁樣咯。 有做呢啲，因為你唔俾佢做呢啲，因為你又冇嘢俾佢做， 係啊， 咁佢又喺度浪費時間，又嘥公司電同埋冷氣， 係噶，好慘。但係呢嗰個矛盾位就係佢都嚟到做呢啲嘢，佢第一佢又好似學唔到嘢啦，第二佢嘅人工亦都唔係特別高啦，即係 internship 嘅工作。但係在於一間公司嚟講，我俾一嚿錢出嚟叫人哋去做一啲高難度嘅工作，嗰、那個風險又好大。我叫佢淨係做下碎紙呢啲咩，我又好似蝕咗嚿錢，我又好似唔需要俾嚿錢出去俾人做呢啲咁樣。 係啊， 冇矛盾嘅呢啲。 所以咁所以群組裏面有唔同嘅角度同意見啦。咁有啲就叫做海鮮啲級數嘅人就話：，嘿，咁出嚟做嘢係咁嘅啦，咪自己爭取咯。佢自己唔主動，佢自己唔主動啊，冇辦法噶啦。咁我呢啲咧，我呢啲就係嗰啲 心地好嘅人， 是最中立的 哦， 系啊，大家唔好嘈，打和好唔好？ 係啦，我嘅意好簡單嘅，我話你咪簡單拋低一句啫，你有咩想知，有咩問嘅， 就問咯。 咁你問我一定會答你嘅，咁但係會問啲乜嘢就唔會喂俾佢咯。 又或者我覺得係咁嘅，即係例如以前咁樣咧，我做 internship 嘅時候咧，我記得遇過一個幾好嘅老闆，就係佢day one 翻工嘅時候，佢就問你有冇，即係佢知道係兩個月嘅啫嘛，頂盡三個月啫嘛，係咪先？你有冇一啲 target 想喺呢一度係你攞得走嘅？即係你係希望入到呢個 internship 唔好淨係做啲。好似日日都無無謂謂嘅嘢啦，即係俾一個 target 好簡單嘅 target 你，你就喺呢兩三個月入面 achieve 啦咁樣。咁然後即係我嗰陣時就我講咗之後咧，佢就會安排一個同事，即係一路帶住我。嗰陣時我記得係都係一啲 event management 嘅人嘅嘢嚟嘅。 好似呢個係好玩啲，同埋容易啲，有啲嘢你可以參與到嘅。 係啦，咁當然我喺隔離做嗰啲嘢都唔係啲咩咁複雜嘅嘢啦，即係可能都係幫手打電話去啲公司度 book 下啲 marquee 啊，嗰一類型嘅工作啦。咁當然最重要嗰啲報價嗰啲嘢都唔會係我跟添啦，即係真係一個叫做電話聯絡咁樣嘅工作。咁但係即係好似嗰個過程入邊兩個月。三個月可能最後陪住佢哋用一個比較旁觀者嘅角度去完成一個 event， 咁又好似都見到我了解到係做緊啲咩嘅喎咁咯。 因為我嗰陣時嘅實習咧係同好多人做嘅嘢好唔同嘅，我實習喺高爾夫球場嗰度做嘅。讲真噶，我喺高尔夫球场嗰度， 唔系你系做边范先？你系负责陪人打波嗰个，定系执波嗰个先？ 球场嘅维修管理啦。 哦， 但系简单啲嚟讲咧，就系、是、做 gym。点解咁讲咧？每好有趣嘅呢、這个每月同分享啲人都打咗个突嘅，佢话你做电台以前喺高尔夫球场，但系好有趣嘅呢、這个夏天做咗，我谂个零两个月啦，都系每一日四点零五点起身。五點幾咧就坐穿梭巴士入去高爾夫球場，去到換衫第一件事咧，佢有早餐食嘅，但食早餐之前咧就會坐高爾夫球車跑勻18個洞，爬沙池，攞個爬靚個沙池，因為咧有一啲叫會員啦，翻工之前會即係打轉 golf 啊，可能傾下少少生意定係點樣做啲運動先開工，所以其實可能六點零七點已經有人嚟打高爾夫球， okay， 所以你要早過佢咧，就十八個洞走暈曬咧，就爬翻靚啲沙池啊， 等佢有得打。 係啦，咁啊朝早會做一輪嘅，咁因為頭十八個洞咧就係主場地，咁、 okay， 啊爬完之後可以食個早餐，之後就去細啲場地，好似有九個洞嗰邊就再爬埋沙池。咁、爬完之後咧，就呢個每日第一輪一定係做呢啲噶，跟住可能就會處理一下啲水喉。即係睇下佢啲嗰啲灑水系統有冇問題。 O K。 咁夏天因為咧佢個灑水系統咧就落咗草地下面，咁佢唔知升佢上嚟，咁咧每次打開裏邊就有幾隻嗰啲甲鬼喺裏邊，咁你要趕筆佢出嚟咁，即係佢就會匿咗裏邊，或者有啲蚯蚓咁，你就要即係 清除 佢出嚟擺喺第度啦咁樣。係啊，就會做下呢一啲係，跟住有陣時係撞正打風落雨季節，跟住就。突然之間，你見住舊雲埋嚟，突然之間又好平靜。喺五分鐘之後，橫風橫雨，你就要幫手清現場啊！好得意嘅，同埋你成個過程你要戴住一個頭盔嘅，因為人哋打 golf 嘅時候有機會真係 打到你， 真係會話試過有人做做下嘢， 中頭獎 冇，但係中頭獎暈嘅真係，係啊，跟住可能會換下草皮啊嗰種嘅。 但我聽落去其實好似好有趣喎， 係好有趣嘅。但你又要諗下，當你如果你長期都係咁樣嘅時候咧，重複性咧勞動嘅嘢咧，係咪理想嘅咧？咁但係佢呢個真係好入門，好似頭先個道理咯，都冇乜得咩俾你做嘅。咁當然有機會跟到一啲可能管理層級嘅，咁佢可能有啲就係叫園景設計，會講下哦呢度點樣 design 下啲植物啊，俾你了解下點解高爾夫球場用呢一種嘅植物啊，擺喺呢度嘅原因啊咁。咁呢啲就一啲即係 soft 啲嘅知識。代咯，但基本上每日都系就系做运动，所以我嗰段时间好 fit 啦，晒到 大只咗系嘛， 大只噶系啊，嗰阵时咧，所以做完 intern 翻到大学嘅时候，好吸引到好多新生嗰啲女仔。 唔系咯，做咩电台啊？你去做翻嗰啲咩高尔夫球场管理员，咪好地地咯。 所以啊，呢个夏天嘅职场一个几好嘅季节，无论你系边个岗位，都祝大家工作顺利啊！My day. Some say I'm average, or maybe sarcastic. My haters hating more. 那年在我发誓，片言压止你高计，等眼看得更仔细，我逐寸在破例，然后我发誓，用手勇气震乱世，捻出朵家兴奋剂，虚伪来让我。 近期講到職場上面咧派台歌圍繞呢個 topic 咧，呢一首都真係幾啱數嘅。 冇錯， 聽過有李正軍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苛刻》啊。先聽一節五點半嘅新聞報導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国安处通缉八人，包括任建锋、袁公仪、郭凤仪、郭荣亨、许志峰、孟少达、刘祖迪和罗冠中，并且分别悬控100万元，希望公众就有关人士或者案件提供消息。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承认，被通缉人士一日不回香港都不能够作出拘捕，但强调不会放弃缉捕搜证，如果有一日可以拘捕到相关人士，一定会将他们送上法庭。他又说，提供悬控绝对不是搞骚或者散播恐怖，而是希望将通缉人士绳之于法。李桂华举例，见过有不少被通缉人士用不同方法回港，例如利用他人身份偷渡等，若果有人能够提供相关具体方法，警方就能够将被通缉人士绳之于法。特区政府和保安局分别发稿表示，全力支持警方、国安处依法将潜逃海外并且涉嫌干犯香港国安法罪行的人士缉捕归案。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在逃人士不要妄想潜逃离港就能够逃避刑责，他们最终都要为危害国家安全的严重犯罪行为负上责任，受到法律制裁。保安局说，会连同各执法部门继续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阻止转逃海外的人继续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包括切断他们的犯罪得益和资金来源，抽出并且追究他们在港的犯罪党羽，呼吁市民切勿受这些逃犯和他们的党羽唆摆，以免负上刑责。政府统计处公布五月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是345亿元，按年升18.4%。至于四月的总销货值修订数字，按年升14.9%。今年首五个月合计的总销货值临时估计就按年升21%。五月的零售业总销货值中，网上销售占6.3%，涉及22亿元，按年跌3.7%。政府发言人表示，受惠于访港旅游业复苏和消费气氛正面，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在五月按年继续明显上升，随着运输和接待能力进一步扩张，访港旅客数目应该继续增加。劳工市场情况改善和第二期消费券的发放，加上政府和业界的努力推动，将继续为本地消费需求带来支持。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为频密，和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干诺道中去西环近住国际金融中心一期嘅交通意外，同埋喺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两边交通大致回复正常。

尽信诺言，张开眼望向天。 由第一首作品讲暧昧嗰种 bittersweet， 去到对上一首讲拍紧拖嘅 sweet。新嘅呢首作品咧就系失恋之后嘅状况。啱啱听咗 Nancy Cry 归卓瑶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You Took My Breath Away》。 这朵百合插多久？无望，无爱，无奈，最后布满青苔。花瓣散落了感慨，留下碎片也为爱。人物放进心内，识破本快，怎会留到现在？你别来好吗？我近来好吗？蔓延消化，然而我未化，流言回头。

污这种游戏，有意记挂你，不知觉地 好友都不经意地讲起你的周遭结果，好似不恰当做错只是我，猜到这发展我先有心约束见面，刻意的体贴善意谎言、啊、明明有意算算笑笑我当客气上演，有意约约气候当作老友发展，有意有个你有意的表演，但我仍偶尔细算过去哪里说错句子，偶尔习惯你脱轨情意，偶尔也愧疚也是偶尔， 心痛一下，因为早上这晚接近，你说一杯酒饮一晚， 回忆万通宵手机对话，我呆望白色天花，听你讲住无聊嘅废话，到而家都唔知道你到底系真系假，定其实只系一场我做主角嘅笑话。一点点处理你过去记忆，再偷偷地记下你碎语信息。I don't hate you, it's not that I miss you。 只系偶尔都会有啲挂住你嘅时候。 其实再讲更多。原来你先清楚，害怕一次次做错， 是我一个闪错。 每天要一早一晚工作冲至未掏空，我都会收个空，我替你俘虏做听众。一情一太重，热情未发动，只要一个 call 我多远都莫名接送。太多份要委曲对方嘅心意，身身边其实你得到好处，都想输但一切失去之处，卖我熟悉无奈又想起多次，多多拉锁然又怕痛，最得紧谁又不轻松，讲出口又难耐是痛，冲入深海感觉辗转失控，多多拉锁然又怕痛，最得紧谁又不轻松，讲出口又难耐是痛，情恨难暖未爱就想都知道， 听个《噩梦流弹》featuring Eagle 陈天傲嘅。 I'm literally like so over him。 歌名叫做《偶尔也有想你的时候》。有时当你循规蹈矩生活咗一段时间，生活当中有点小火花，可能就会令到你谂起一啲往事。 你要在旁边满足。You love a boy， 调味淡淡亦美味，平淡活出是种福气。多想这故事发展出浪漫惊喜，来日晚晚地回味，在这公园共你嬉戏。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babe， 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babe， 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babe。Baby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哇，夏日咁嚟啊！ Yeah, 夏日熱辣辣啦，虽然今日落緊雨， 但都俾大家feel 下浸除啦， 感受到呢个熱帶嘅感觉。 今日同大家讲嘅音乐类型呢就叫做 Tropical House 啊。 係。 呢一个背景音乐就基本上就概括咗嗰个感觉系点样，你会听到呢里面用嗰啲乐器系咪好熱帶风情， 係。 佢嗰啲是啊，因为呢其实呢如果你要理解这个 Tropical House 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从个名啦。 Okay. 首先它的规格是一个 House 的类型来的。House 之前都在这个环节在这个节目讲过很多，即是一个四四的结构啦。那通常就会前面有一些慢慢 build up 啊，跟住好像这些。有一个好似 drop 或者流行曲，你会理解做 chorus 嘅一个咁样嘅结构啦，咁样。咁但系最可以令到佢喺 house 嘅结构之下有呢个热带感觉、热带风情咧，就系、是、靠佢用到嘅乐器啦。 系咪就系呢个钢片琴咁样嘅声啊？ 系啊，佢有好多一啲譬如除咗钢琴啊、吉他啲好 acoustic 嘅感觉之外咧，亦都会有一啲用到钢鼓啊、喇叭啊。馬林巴琴啊，一啲笛啊、排笛啦、啊，會叫做或者啲saxophone 等等呢一啲嘅聲音喺裏面，令到你聽完嘅感覺就好似喺海灘邊。 有啊有啊， 夏日感啊！ 我而家覺得有條蜥蜴喺我隔離咁樣。 點解蜥蜴？ 唔知啊，嗰啲熱帶雨林咧，總係會有條嗰啲蜥蜴咧變色龍咧喺啲樹嗰度爬噶嘛，跟住有隻馬騮喺上高。 蜥蜴唔係沙漠多啲咩？ 唔係， 都有可能 色龍啊。 係啊，你話啲樹蛙咁咯， 嗰啲咯。 Anyway 啦，即係總之係嗰種啦。 其實我唔係讀 Joga 嘅，因為你係讀 Joga， 所以你啱 咁但係咧，要講呢一種嘅音樂類型，其實佢比較早出現咧，大概2013年，即係十年前嘅時候咧，就會開始見到呢一個 time 出現啦。 係 咁，而佢嘅出現咧，亦都有啲係喺網上面開始嘅，都係好似我哋之前講咧一啲叫做 internet genre， 即係係喺一啲網上嘅叫做平台開始會出現呢一啲音樂類型嘅名嘅。 OK， 咁 SoundCloud 都真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地方，對好多音樂類型嘅貢獻都係啊。 包括呢個係嘛？ 呢個都係，因為咧呢一類嘅音樂，先講一個人物咧，佢個名叫 Thomas Jack 啊。 嗯， 係啦，咁呢一位朋友咧就係嚟自於澳洲嘅。咁、 okay. 其實佢都係玩開一啲house 嘅嘢啦，自己又都會打下碟啊成。咁但係咧，佢話初期佢同朋友去做一啲 house 嘅時候，都係氣氛就真係好似你而家聽緊呢一種啦，係咁重啦，好開心啊嗰啲咁。咁啲朋友咧就話：，咁呢啲音樂應該點樣稱呼佢咧？呢種 house 有冇特定嘅名咧？咁嗰時冇噶嘛。咁於是 Thomas Jack 咧，咁佢就即係半講笑咁講話：，咁、不如呢啲就叫做 tropical house 啦咁樣。所以最初呢個名咧係一個 玩笑嚟嘅， 玩笑多啲嘅，唔係要認真將佢發展成為一個喺市場上面確立嘅音樂類型嚟嘅。 OK， 咁但係因為經過嗰一次講笑之後，咁有咗一個咁樣嘅詞彙喺度啦。咁亦都Thomas Jack 嗰段時間，其實佢都會有喺 SoundCloud 呢一個免費嘅音樂平台嗰度，有時都會做一下一啲mixtape 嘅。mixtape 嘅意思，你可以理解有啲似其實平時大家聽我哋星期五 EDM Friday Mix， 就將一啲唔同嘅音樂佢做咗一個 mix， 係 mix 好咗嘅，咁樣就放上去俾大家聽。咁佢就開始將 Tropical House 呢一個字就攞嚟做佢呢啲 mixtape 一個 hashtag 咁樣。 哦，即係點啊？即係 Tropical House mix 2012咁樣嗰啲啊， 係嘛？係啊，類似嗰啲係啊咁樣樣啦。咁因為佢話佢覺得對於 Thomas Jack 呢一個音樂人嚟講，佢就係佢發現到喺 SoundCloud 呢個地方有好多寶藏。我諗佢去過呢個網站呢、這個免費平台咧揾音樂嘅朋友都會知道有好多五花八門、古靈精怪、各種各樣嘅音樂上面都會揾到一啲免費嘅咁。咁佢話當時都揾到好多呢一啲，其實喺 Thomas Jack 嘅角度，喂，其實都係正嘢嚟嘅，即係佢都係電子音樂啦。只不過係好似冇乜人會知道，或者冇乜人留意，因為你諗翻喺2013-14年。嗰啲時間啦，其實EDM 都係一個幾其中一個幾輝煌嘅時候啦， 係咪 2013-2014-2015嗰啲， 係 即係嗰幾年啦， 啲 festival 都好犀利啊， 係啦，即係會有好多好強勁嘅單位，大家會識嘅嗰啲 Martin Garrix 啊，跟住 Swedish House Mafia 啊、Lasso 啊，好多呢啲嗰段時間就哇，嘣嘣嘣升起啦 ，Vichy 啊嗰啲咁啦，咁因為 而家聽緊呢一種 house 叫 tropical house 咧，的確係你相對於嗰啲好音樂節、好大舞台嘅 好笨嗰啲係嘛 嘅音樂咧，呢一種咧係會比較温柔啲咧，我會形容係。是的 sweet 啲係啊，所以有一啲嘅評語咧，對於呢一種嘅叫做 tropical house 咧，當時啲人唔係好睇好嘅原因就係話佢唔突出咯，話佢唔夠 hyper， 撐唔起 festival。你諗下，如果喺一個音樂節上面，你需要擺一個 DJ 打呢一種歌嘅話，佢好難係喺一啲好喺個 line up 嘅夜晚最尾，即係哇放曬煙花，將你全日嚟咗一個總結。喺嗰個年代嘅 concept 唔係咁容易做得到。呢啲似係黃昏 嚇，喺啲海邊 係啦，或者個 festival 準備進入夜晚一啲大 cast 之前一個 transition， 好似呢一啲咧，好似會啱數啲。嗰陣時嘅好多人嘅評價。会系咁样 上唔到大台咁嘅感觉系嘛？ 系啊，就算上到都唔会系去到好劲，因为除咗喺嗰啲乐器嘅选择之外，你听到啦，其实佢嘅 BPM 咧都唔一定系好似一啲音乐节嘅 house 嗰种 EDM house 嗰啲去到一二八嗰啲咁快，佢可能其实有啲110都有嘅。 O、okay. K， 因为 BPM 即系一首歌嘅速度都几影响到佢个气氛嘅。咁所以就好多呢啲嘅嘢加加埋埋之下咧，就變得好似啊呢、這個音樂類型好似唔係好 唔夠 hyper 喎，勁喎咁樣樣係啦。咁但係當然佢係有轉捩點嘅。咁但係一陣再講之前咧，可以俾大家聽下就係頭先一路講緊啦，由當日半講笑，然後去到真係令到呢一類音樂變成咗一個比較確切嘅子類型嘅音樂嘅呢位朋友，嚟自澳洲嘅 Thomas Jack 咧，由佢早期嘅作品呢一首都係有啲人話都幾 define 到 Tropical House 嘅一個成品嚟嘅，有呢一首叫做 Rivers 啊。 I go left and you go right. We'll find on the other side who we are, who we are. Wish me luck and give me hope. Give me sunlight through my day. Turn it into gold. Carry on, carry on. We'll take these broken souls, make them as good as new. Bind them together into something we could never lose. We're rivers in the night. I go left and you go right. We'll find on the other side who we are, who we are.Can make it into something beautiful. Oh, yeah, we don't have to try. We can make it into something wonderful. Oh, we'll never say goodbye. We can make it into something beautiful. Oh, yeah, we don't have to try.Give me hope, give me sunlight through my day. Turn it into gold, carry on, carry on. We'll take these broken souls, make them as good as new. Bind them together into something we could never lose. We're rivers in the night, I go left and you go right. We'll find on the other side, who we are, who we are. We can make it into something beautiful.We don't have to try, we can make it into something wonderful. We'll never say goodbye. We can make it into something beautiful. Yeah, we don't have to try, we can make it into something wonderful. We'll never say goodbye. We can make it into something beautiful. we can make it into something wonderful. We'll never say goodbye. 咁呢个 Thomas Jack 嘅旧歌叫做 Rivers 啊， 我而家感觉到啊，有海风吹埋嚟嘅感觉啊， 系啦，咁但系有趣嘅，即系 Thomas Jack 叫做好似 define 咗 Tropical House 呢一类音乐嘅一个制作人啦，咁、但系其实佢咧后屘有一段时间咧都停咗，可能叫做制作新嘅音乐，然后佢去揾一个新嘅方向，所以到佢做一两年再出翻歌嘅时候咧，佢都开始。即接受訪問都講話啊！我已經放開咗，我係咪淨係圍繞 Tropical House？ 佢、想自己嘅作品係屬於自己，而唔係俾一個音樂類型定性咗自己。 係 咁，所以佢會開始用一啲時間去學唱歌，去演繹自己嘅作品咁樣樣嘅。係啦，咁但係的確喺佢有呢一個嘅轉向之前咧，佢都真係幫助到 Tropical House 推得再遠啲，因為譬如佢出嘅作品咧，係吸引到譬如 BBC Radio 嘅一啲 DJ 電台嘅 DJ 就覺得，咦呢一個人佢嘅選曲。佢作為一個 DJ， 佢係做到一個 vibe 嘅一種音樂嘅 mix 嘅，即係譬如頭先講嗰啲 DJ mix 咁樣啫。有人從一個選曲上面，你已經俾佢吸引到，所以會有邀請到 Thomas Jack 嗰陣時，可能又係喺一啲嘅外國嘅，譬如美國一啲 radio 嗰度咧，就會定期做一啲客席嘅主持，去將 Thomas Jack 心目中覺得正嘅音樂咧，去推動出去。而當中揀選好多唔同嘅音樂人咧，都係喺 Thomas Jack 眼中，哇！呢啲佢哋做嘅歌係正嘅咁。而其中有一位咧，就係、如果喺一個商業市場上面去講 Tropical House， 大家一定會認識嘅一位音樂人咧，就叫做 Kygo 啦。 Kygo 係啦 ，Kygo 就大家好大機會都會有聽過， 見到好多 Kygo remix 嘅作品啦。 Kygo 一位挪威嘅 DJ 兼製作人啦。咁其實佢就係叫做好似有少少叫繼承咗 Tropical House 呢個名嘅一個衣缽咁樣，因為佢係其中一個將呢一類音樂可以推到去一個幾主流 EDM 世界，打破咗頭先我哋講話一般人當初對 Tropical House 覺得佢唔夠 hype 啊，唔夠勁嘅嗰個思維啦。因為 Kygo 係真係踏上咗其中一個係 Tropical House 嘅代表人物，踏上咗非常之多出名國際級嘅音樂節嘅一個主流嘅 DJ producer 咁。咁所以佢嘅音樂就係好秉承住一路講緊嘅嗰啲聲啦。 但我好奇想問一個問題，就係咧，我發現 Tropical House 嘅作品咧，比起一般 EDM 嘅作品咧，佢算係多有 vocal 嘅部分， 係 即係會多，因為係每一首我聽到好大多數都係會可能 feature 一個 artist 唱歌啦，甚或乎可能係本身做歌嗰個人會唱埋。 有啲都會嘅，係啊，因為呢個冇喺呢個音樂類型裏面一個有趣嘅特色。你話個源起係點咧？呢個都我都揾唔到，係啊。但有陣時都係因為 house 有啲，譬如可能 pop 翻少少嘅話咧，其實都會比較多 vocal 嘅，係啊。咁有時就好 serve 睇下究竟嗰個音樂佢做嗰位製作人。佢係希望佢嘅目標係咩啦？佢之前訪問 TSO 都有講，佢做音樂有一啲咧，佢就係專係 serve 大型音樂者台上面能量要高嘅。係，但如果係一啲串流平台嘅話咧，嗰種嘅目的就會歌詞會多啲，因為等大家聽嘅時候係可以sing along 啊， 跟住一齊唱。 係啦，係啦。咁所以 Kygo 亦都係繼承咗衣缽之後，喺之後有幾年嘅時間咧，特別係令到佢上到去一個好高嘅位置，亦都有自己搞嘅一個音樂節啊咁樣樣啦。咁佢其實第一首推出嘅原創歌都好勁，因為之前佢喺度都有 remix 嘅。咁亦都係因為咁樣樣咧，所以亦都俾一啲人 spot 中咗。而 Kygo 第一首推出原創歌咧就是 Firestone， 一首非常之又係好出名，好又係 typical 嘅 Tropical House 嘅作品嚟。咁呢首歌背後有少少有趣咧，就係因為寫呢首歌本身是一個英國嘅音樂人啦，咁佢唔係玩EDM 為主嘅，叫Conrad Soul。咁佢咧本身寫完呢首歌咧，佢係想 pitch 俾 Swedish House Mafia 一隊又係好勁嘅電子音樂嘅天團啦。 OK， 咁但係對方嗰陣時冇用到，咁於是乎Conrad 嘅團隊就話咁不如試下 pitch 俾 Kygo 啦。 係 喺當時一個 up and coming 嘅一個 DJ producer 咁。咁但係Conrad 係當時係冇聽過任何 Tropical House 呢類嘅音樂咁啦。咁對 Kygo 嘅認知亦都唔係好高嘅。咁但係團隊嘅建議之下，咁就試下啦，咁點知就係同 Kygo 咁樣合作之後咧， 呢一首歌咧就冇啦 ，hit 咗啦 ，hit 咗一路向直線上升，無論即係 Tiger 定 Tropical House 喺嗰幾年就係一路得到一個好重要喺 EDM 世界一個席位咁樣咯， 亦都係為人所共知啦，係嘛？ 你講 Tropical House 其中一首，但係佢咧嗰個 mood 咧又唔一定係同而家聽緊呢個第一幕或者頭先 Rivers 嗰種一定好似好 positive 嘅呢一首歌，我覺得係有 Tropical House 嘅味道，但係咧佢比較。即係 emotional 少少，多啲情緒裏面嘅呢一首就係 Firestone 啊。新聞先聽過有 Kygo 同埋 Conrad Su 嘅呢一首 Firestone， 先聽一節節新聞報導。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傍晚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国安处通缉八人，包括任建锋、袁公仪、郭凤仪、郭荣亨、许志峰、孟少达、刘祖迪同埋罗冠聪，并且分别悬控100万元，希望公众就有关人士或者案件提供消息。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承认，被通缉人士一日唔翻香港都唔能够作出拘捕，但强调唔会放弃缉捕同埋搜证。如果有一日可以拘捕到相关人士，一定会将佢哋送上法庭。又话提供悬控绝对唔系搞骚或者散播恐怖，系希望将通缉人士绳之于法。李桂华举例，见过有不少被通缉人士用不同方法回港，例如利用他人身份偷渡等。若果有人能够提供相关具体方法，警方就能够将被通缉人士绳之于法。港协暨奥委会点算辖下共83个体育总会，当中已经有接近70%，即58个按要求完成证明程序，在总会注册名称冠以中国香港。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三人跳唱组合 Lead 推出他们第35张的作品，今次找来格林美最佳大碟得奖的朋友泽田张典帮忙作曲，透过夏天这个季节将动感的音乐和乐迷分享。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Lead 充满能量的一首作品 See Your Heart。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Lead See Your Heart。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CIBS 人人广播， 珠宝探员， 一个关于珠宝业的 CIBS 节目。 香港珠宝首饰业商会主席黄兆基先生， 靓嘅金通常软啲嘅，喺制作上、工艺上有一个限制，所以近来咧喺黄金嘅硬度嘅提升咧，喺呢个科技咧有好好嘅进步啦。 CIBS 节目《珠宝探员》，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的生育水平过去30年大致呈下跌趋势，政府怎样制定长远的人口政策，怎样鼓励年轻一代生育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催生，星期四晚7:35，港台电视31，你记得吗？旋律歌词勾起段段回忆， 明知不可以再分开。 历年来香港电台为大型活动、特备节目或者广播剧制作多首经典主题曲，由7月4日起，逢星期二晚上9:00至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诚同你一起回味公共广播95年我们的歌。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继续为大家带来这个夏日的气息，正接着上半小时讲这个 Tropical House 的作品，难得这么多 Tropical House 的作品，也都是一些有 vocal 的作品来的时候，在主流的音乐圈也都是非常之受欢迎。而当初呢，对我来讲呢，就是听这个 Tropical House 的一个启蒙呢，其实是一首 remix 的作品，亦都是我一首非常之喜欢的旧作品，来自阿哈，有这一首 Take On Me。 Talking away while I'm not one I'm to say anyway To days another day to find you shying away. I'll be coming for your love, okay? 相当历史悠久的作品嚟噶啦，1985年已经推出有阿哈的 Take On Me， 但系后期亦都俾呢一位嘅 Tropical House 当中嘅一位神人 remix， 有阿哈 Take On Me Kygo remix。